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把视线转向日本，一起来关注日本西部的特大暴雨。这次暴雨日本媒体称之为平成30年暴雨，意指这是平成年间日本遭遇的最大暴雨。这次暴雨导致的人员伤亡呢，令外界呢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日本这样一个防灾设施健全、防灾意识又很敏锐的国家里呢，暴雨造成的灾情为什么迟迟不能够被控制呢？这天灾到底有多大呢？好，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连线在日本的记者杨文凯先生，请他来给大家做解释。然后我们还要关注俄罗斯的购物退税政策，令多国的球迷、旅游者感到安心。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眼下北半球多国进入了夏季的暴雨模式，而从7月6号以来，日本西部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引发了近40年来的最严重水灾。来自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7月14号的上午，在这次暴雨中已有209人遇难，62人失联。那么在日本这样一个防灾设施齐备、防灾意识又很强的国家里，为什么这一次的暴雨会造成如此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呢？下面我们就连线在日本东京的中文导报主编杨文凯先生，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救援情况以及暴雨给受灾地区带来的后续影响。 这次暴雨灾害啊，确实非常大啊，它这次伤亡这么惨重啊，这客观上离不开个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降雨实在太大了。那么它短短几天呢，整个西日本的多个地区啊，它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1000毫米就是达到了这整个7月份正常降雨量的3倍。那么这个降雨量在一般人是估计不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河川就溃堤。那么特大这个暴雨造成这个河川这个疏洪的这个承受度啊，已经远远超过了。所以它短时间内啊，造成巨大的水量啊，就是这个河川的溃堤。那么整个城镇啊，全部泡在泥水里面。比如说这个港山这个最严重的这个仓浦市真贝町啊，它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城镇啊，基本上一半以上全部泡在这个泥水里。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出现回水情况呢，就是像它这个大雨啊，造成这个河川的主流水位上升，那么这个支流的水位啊，没法流入这个主流，所以呢，这个支流呢，又这个水啊又回流。造成支流呢，也大部分地区啊，就这个溃堤。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它山体滑坡，这个是有可能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日本因为它多这个丘陵地带、山林地带，那么很多居民啊，他这个居民住宅啊是建在山坡地的，所以这个暴雨存在以后啊，很多地方造成大规模的山体滑坡灾害，所以这个泥石流啊，就是涌进这个住宅，就是一点都没救。 好， 对对对。 那么，截止到我们连线的时候啊，这个暴雨是不是仍在持续？相关的这个救灾工作，它的进行程度怎么样了？灾民们的生活怎么样了？ 现在呢，就是说它的暴雨暂时就停了。但是呢，整个西日本受灾地区啊，就是进入一个高温，就是35度、36度、近40度这样一个高温。暴雨洪水过了以后啊，就特别容易这个细菌繁殖。然后它现在在这么高的这个高温啊。这么高温的这雨容易引起它的环境方面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受灾地区啊，它现在有很多地方啊，就是还是在断水断电。那么这么高温的这个夏天呢，如果没有水没有电呢，就是这个生活这个非常困难。另外救援呢也陷入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这个可以体会到它这个整个的现在这个灾区的情况还是比较这个困难。 有很多大概是整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包括消防队啊，大概有7万人左右在现地进行一个救援的活动，估计有全国有16000名的这个志愿者就赶到灾区啊进行一个救援活动。现在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说要把他这个灾民啊，就是他受灾的这个房间里的这个垃圾啊， 嗯， 要全部清理出去。如果不清理的话，因为是这么高的高温天气啊，它很容易就是这个繁殖细菌，然后会形成一种病症啊，或者后遗症啊什么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各地的志愿者赶过去以后啊，就帮灾民啊，先把这个被洪水啊、被泥石流啊冲击的这个变成都不能用的这个家具啊或什么，先给它清理出去。那么这个量是非常大，这个量非常大。中国企业啊，像这个中兴公司啊，中兴公司做日本的分公司啊，他们在上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天就组织了一支小分队，专门赶到了这个冈山地区去做了一天的这个志愿者活动，那主要是就是帮居民去清理这个废墟里面的这个废物。 那么暑期呢也正值旅游高峰，这次的西日本特大暴雨会对日本的旅游业带来什么影响？作为中国游客又还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那么像广岛啊，广岛的吴市，然后还有是冈山的这个仓府市，这些地区呢就是遭受重灾。但是像这个中国游客啊，他到日本旅游啊，那比较在西日本呢比较偏重于这个大阪啊、那京都啊、这个奈良啊或者神户啊，像这些地区呢，因为它是属于大城市，整个防灾设施啊或者整个系统还比较好，暂时还没有遭受这个重灾。这次暴雨重灾啊，对于中国游客的影响暂时还不是太大。灾难发生以后啊，中国的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那么这次这个李克强总理啊，就是向这个安倍总理就发了慰问。那么王毅外长也向日本的外务大臣也发去了慰问。那么另外就是这个中国驻日大使啊，这个陈永华，驻大阪总领事李天兰，还有驻这个福冈总领事这个何正良，还有中资企业的协会的会长王家俊等等啊，就是说等人呢、啊、一起去日本总务省向日本灾区啊就递交了这个慰问金。大灾大难以后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促进了这个中日在心理上走得更近。 好，非常感谢日本中文导报社总编辑杨文凯先生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西日本地区的连续暴雨对该国民众造成的影响以及最新的救灾情况。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信此刻还有很多朋友久久地沉浸在俄罗斯世界杯里的各场精彩的比赛中不能够自拔。4年一届的世界杯宛如一个时间刻度，帮我们记住了人生中许多的往事，成为了一个时光的参照物。虽然在本届世界杯开幕之前，俄罗斯处在了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当中，但随着世界杯的逐步展开，全球球迷呢重新认识了这个国家。除了球迷们之外，更有很多专业选手对俄罗斯世界杯留下了自己的点赞话语。比如葡萄牙队前锋 C 罗就对俄罗斯世界杯的组织工作感到了惊喜，他认为比赛安排得非常合理，安全问题被给予了很多关注，在这儿踢球感到幸福而又放心。球场上球员们幸福而又放心，在球场下全球的旅游者也发现呢，俄罗斯实行了新的购物退税政策，让外国游客在这儿买得放心。好，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那我现在呢便是在俄罗斯莫斯科的购物商场，我惊喜地发现啊，甚至你是买巧克力买糖果都可以享受退税的。 世界杯前夕，俄罗斯正式实施这一退税政策，即来自欧亚经济联盟以外国家的游客，只要在推行该政策的商场购买超过1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070元）的商品，烟酒商品除外，就可在离开俄罗斯时申请退税。由于中国前往俄罗斯旅游购物的游客人数增长迅速，记者了解到，当地的部分商场为中国游客退税提供了更便利的服务。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туристов специально у нас действует система Alipay и WeChat Pay, которые мы тоже начали принимать, что тоже, надеемся, облегчит процедуру возврата налога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туристов.

在俄罗斯的销售呢基本上都有，如果在俄罗斯也能买到全世界的名牌产品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如果在这边还能买到好的产品还能退税，以后就没有必要跑到欧洲跑那么远去，还更花那么多的路费去跑到那边去买了。我会告诉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也都让大家来俄罗斯来消费来购物。 那么有哪些商品被列入到俄罗斯的免税体系当中呢？就此问题，我们采访了俄罗斯旅游署署长顾问德米特里·格林先生。 他说，除了消费税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以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其中，比如品牌的服装、饰物、化妆品、礼品，这些都是赴俄中国客人们喜欢购买的商品。 据格林介绍，国家对这种机制的引入需要一定的投入，但是根据世界经验，所有预算花销都能够得到补偿。 他说，据测算，每年大约要减少2亿卢布的收入，但是预算流失额和引入免税机制方面的支出，都将通过俄罗斯旅游业吸引新的外国游客以及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增加来得到补偿。再有，还有形象方面的考量，通过这种方式，俄罗斯将获得关心本国客人的美誉。 根据法律规定，免税体系从1月1日开始运行，所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将在2018年10月1日前解决。在此之前，应当完成授权商店、海关和税务局之间的电子文件交换方面的工作。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意大利。相信很多朋友会对美国电影《海底总动员》里那条可爱的小鱼尼莫念念不忘吧。这只可爱的小丑鱼形象以它的灵动探险精神赢得了全球影迷的心，也使得很多人呢对于海洋生物、对于海洋生态更加关注。最近在意大利就有一个用 Nemo 来命名的海洋蔬菜农场，在海里种蔬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科研团队真的获得了成功，它为未来的海洋生态以及海洋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好，下面我们一块儿去海底农场看一看。 海底农场尼莫花园于2012年创立，占据水域面积约100平方米，由五个用透明塑料材料制作而成的充气生物圈组成，并通过绳索固定在距离海岸线约100米远、深度约8米的海底。生物圈内部由金属架支撑，里面种着新鲜的植物，还有约2000升定期更新的空气。由于生物圈内的温度高于周边海水的温度，空气中的水分在生物圈壁上凝结成水滴，还可被收集起来，添加矿物质营养素再用于灌溉。同时，生物圈的外表材料透明度极高，光线穿透时亮度损失不大，里面的植物能够接受到相对充足的光照。每个生物圈里都装有传感器，实时监测内部的温度、湿度和亮度。多个生物圈的中间还有一个高 3.5 米、直径3米的金属框架结构，被称为生命之树。它的内部藏着通往各个生物圈的电缆，可以控制整个农场的照明与水下作业的潜水员保持通讯，还能随时监测生物圈中的动态。据了解，几年的运营情况显示，生物圈中的湿度、温度稳定，几乎没有病虫害威胁，作物生长的速度比在陆地上更快。如今尼莫花园种植品种不断扩大，包括莴苣、西红柿、各种豆类、蘑菇等等，甚至还有花卉。专家指出，虽然尼莫花园还称不上是规模化的海洋农场，但它为缺少土地和淡水地区的农业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排雷行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本周向柬埔寨的排雷行动提供了120万美元，用于支持扫雷工作。